没什么大不了，见招拆招才重要，该爱就不要跑。爱情三十六计，就像一场游戏，我要自己掌握，要攻击。爱情三十六计，要随时保持美丽，才能得分不被判不计。爱情三十六计，就像一场游戏，我要自己掌握，要攻击。爱情三十六计，要随时保持美丽，才能得分不被判出局。 爱情三十六计，在这首歌包括他最火的那段时间，很多的女孩子们嘴里都会哼唱着这样的一首歌，学校的表演舞台上面呢也会边唱边跳这一首歌，可见当时呢蔡依林有多火啊。那这样的一首有一点重金属乐风的歌，在蔡依林唱起来呢却感觉是甜甜的味道了。接下来听到的是杨坤《再见2008》这样的一首歌呢，其实是用调侃的方式来回顾了即将过去的一年当中的一些重要事件。 陈冠希说了声对不起， I'm sorry. 放了我亲爱的媒体，李亚鹏的耳光很锋利，我今天打的就是你，留下你这麦克风沉默，起飞了谁又想降落，朋友啊朋友，你是否还想起了我，这2008年可真的太不容易，说起它真是白交集，大雪覆盖了新年回家的梯，站在人世上的总理，冯小刚又赚了3亿，张艺谋让世界震惊，臭老虎玩起了照相机，最爱们也为了生计， 说到杨坤的歌，很多都是跟情相关的，所以深情款款的演绎应该成为他相对固定的一个个人风格了。但是这样的一首《再见2008》呢，却是他少见的黑色幽默。接下来呢，同样是声音辨识度很高的歌手，他是金海心，来听到这一首《那么骄傲》，这是电视剧《天使惹的祸》当中的主题曲哦。 趁万户思乱，想夜色正好，让我睡不着，为何你总是想摇头？相思若毫无聊，只能怪我找不到解药，你从未给过我爱的讯号。 好音乐九五九历经七年发展，研发近百种广告投放形式。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，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，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，总有一款适合您。好音乐九五九，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。广告定制热线：134-8866-2345，134-8866-2345。

杜的代表作《他一定很爱你》是收录在他的首张个人专辑《天黑》当中，也是当时很火的电视剧叫做《男才女貌》当中的片头曲。接下来的这一首歌呢，有一些特别，是姚贝娜生前的一座泸沽情思。那在他离开我们将近一年的时候，重新推出了这样的一首歌，应该也是会激起大家对这个爱唱歌的美丽的女孩的缅怀吧。 一树春花一寒流啊流，一池碧水一扁舟啊舟，一窗星辰啊一 这首歌其实是姚贝娜早期的一首作品了，那个时候呢还没有完全的走入大众的视线，外表看起来可能还会有一些略显稚嫩啊，但是能听得出来她对音乐的理解还有驾驭已经是相当的纯熟了。所以这两天突然听到有姚贝娜的新歌的时候，小清楚是有吓一跳，但是还能用这样的方式听到这个已故的歌手，也是一件很幸运的事吧。 接下来听杨宗纬《给未来的自己》。 站在狂风的天台，一望无际，这一座孤独的城市，在天空与高楼交接的尽头，谁追寻空旷的自由？阳光铺满这一刻宁静的我，隔绝了喧嚣和默默，川流不息的人游荡在街头，谁能不见谁的寂寞？找一个人惺惺相惜，找一颗心惺惺相依，在这个宇宙我是独一无二，没人能取代。不管怎样怎样都会受伤，伤了又怎样，至少我很坚强，我很坦荡。夜雾笼罩灿烂的一片灯海，多少人多少种无在星光里遗忘昨天的伤害，一觉醒来还有期待。我不放弃爱的勇气，我不怀疑会有真心，我要握住一个最美的梦给未来的自己。一天一天一天推翻坚持的信仰，我会记住自己现在的模样。有一个人惺惺相惜，有一颗心惺惺相依，抛开过去，我想认真去追寻未来的自己。不管怎样怎样都会受伤，伤了又怎样，至少我很让我更坦最美的梦给未来的自己。不管怎样怎样都会受伤，伤了又怎样，至少我很坚强，我很坦荡。未来的你会懂我的疯狂。 好音乐959历经七年发展，研发近百种广告投放形式，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，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，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，总有一款适合您。好音乐959，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。广告定制热线：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。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，因为在这孤独雪乡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 老公，现在装修水太深，价格贵，时间长，咋办呀？ 找本城装饰啊，主材由华耐整装清景打造，90平米6万块，35天完工，而且装修现场直播，咋样？定了吧？良乡苏庄桥北100米，2000平米大展厅，欢迎您，6936-6636。